第144集，下辈子还做兄弟。就在仁义要出发救人时，李萨突然问道： 仁队，你的空呼还剩多少？ 还够。 跟我换一下吧。 每个人都剩的不多了，调节呼吸，省着用。停止水炮。 仁队。 仁义深吸一口气，他们做过呼吸训练，在非常时刻用特殊的呼吸方式可以有效地节约氧气，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了。如果没有这对父子，他很可能会放弃任务，带着战士们安全返回。走到这里已经很冒险，返回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消耗别人的氧气。水炮一停，任意就卯足了劲儿往对面冲去。孙定义用水枪喷射着连廊的火掩护任意。当任意冲上连廊，他察觉到连廊的震动很不对劲儿。这个连廊是钢筋水泥加玻璃的结构，这么长时间的燃烧，钢筋多半已经变形了。玻璃比较耐高温，看起来还完好，但是水炮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。一是水炮压力太大，压塌屋顶、冲断楼板都是常事，何况一段连廊；二是水炮时有时无，冷热不断交替，会加剧材料收缩变形。眼下仁义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对面，在门边找到了身上已经起火的男子。男子正将儿子压在身下，阻挡着烈焰的舔舐。 救！ 男子已经奄奄一息，仁义冲了过去，用力拍打着男子身上的火，但已经无济于事。他颤抖着将怀里的孩子推给仁义：“ 救我儿子！” 那孩子很小，只有三四岁的模样，在这样的地狱火场里，他竟然没怎么受伤，但呼吸微弱，显然已经吸入了大量毒气。仁义抱过孩子，大喊道：“ 我把孩子送回去，再来接你，撑住啊，兄弟！” 男子摇着头，灰黑的脸上有道被烤干的泪痕，双眼中已经没有了生气。 快走，快走！ 仁义摘下呼吸器，扣在孩子脸上，让他呼吸了几口空气。再想带回自己脸上时，却发现空气瓶已经见底了。仁义咒骂一声，干脆脱掉了沉重的空护装备，一转身，却发现连廊的火势再起，已经连成了一片。仁义咬紧了后槽牙，将孩子塞进防护服的前襟，别无选择地踏入了火海。烈焰贴着仁义的皮肤灼烤，那种剧痛就像有无数把铁刷子在一层一层地往下刷他的肉。他控制不住地痛叫出声，可就在他跑了不过几米远，连廊就传来剧烈的震动，钢筋水泥和玻璃开始脱落。他瞠目欲裂，朝着不远处的壁楼，朝着生的希望狂奔。 仁队， 孙定义等人眼看着仁义抱着孩子从大火中冲了出来，连廊却开始土崩瓦解，他们的眼睛一片血红，恨不能生出一对翅膀。伴随着巨响声，连廊的中间部分彻底断裂，狠狠砸向六楼的连廊，并引起连锁反应，一举砸穿了四层连廊。剧烈的震动让身在连廊两边的人都几乎站立不稳，仁义急刹出脚步，前面是无法逾越的距离，身后是无路可退的大火，脚下踩着的是随时也可能坠落的小半截连廊。他无法形容此刻的绝望，而此时正在地面，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仁义一举一动的供应弦，脸上已经不剩下一丝血色，恐惧就像一把无形的手死死地扼住了他的脖子。他无法说话，无法呼吸，他知道如果今天仁义无法脱险，这个世界上将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堕入深渊。孙定义跑到另一侧连廊的断裂处，他用一双被烤得皲裂流血的手困难地往上面绑石头。 仁队，接住了！ 他将绳子抛扔了过来，绳子甩在了连廊上，仁义弯身去够，但他吸入了太多毒烟，体力也到了极限，这一弯腰就跪在了地上，根本爬不起来。他勉强将绳子绑住了孩子的腰。 绑你自己啊，绑你自己啊！ 仁义知道两边的断口处都危如累卵，如果要拽他，就至少需要三个成年人走到连廊上，那个负重连廊肯定撑不住， 能把这个孩子拽上去已经是万幸了。他绑好绳子，用尽全身力气把孩子扔了过去。孩子掉下了连廊的断口，小小的身体被绷紧的绳子吊在20几米的高空火海中飘荡，显得那样的脆弱渺小。孙定义立刻将孩子往上拽，可绳子却偏偏卡在了断裂的玻璃封面上，一边拽一边磨损。那是强度和韧性极高的消防救援绳，可也经不住力气的反复切割。眼看着孩子距离他们还有一截，绳子却马上要割断了。人已趴在地上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孩子，身体的痛苦和精神的折磨好像都在离他远去。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昏迷了，不出2分钟，他就会死，或者死于高温，或者死于窒息。他不想死，可是当他选择这份职业的时候，他就对这一刻做了长久的心理准备，只是接受起来比想象中要艰难。他很想活下去，他爸在等着他，供应贤在等着他，供应贤就在地面吧，也许正在看着他。如果他死了，供应贤童年的伤口一定会再度撕裂，恐怕就再也无法愈合了。但是他真的没有力气，也没有办法了，至少让那个孩子活下去。 孙排长，你做什么？ 孙定义又拿起一副救援绳，一边扣上自己的腰带，一边扔给刘辉和丁晴，然后毫不犹豫地飞身从连廊上跳了下去，一把抱住了孩子。仁义瞪大眼睛看着孙定义，他身体里又被注入了一丝力量，他挣扎着挣扎着想爬起来。 1、2、3，用力！ 刘辉四人拼命地拽着绳子，可这条绳子也没能避免被磨损的命运。整个断口全是玻璃封面，且由于连廊上一次承担了5个成人和一个小孩的体重，又开始发出可怖的声响。孙定义眼看着自己的绳子也要撑不住，甚至连廊都岌岌可危，他一手举起孩子， 把孩子拉上去，先把孩子拉上去。 仁义看着不远处那揪心的一幕，却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徒劳的急叫： 用力啊，快把他们拽上去，先救孩子，快点，这是命令。 刘辉死死拽着绳子咬牙道： 丽萨， 去把孩子拉上来。 丽萨匍匐着爬到断口处，半身探出连廊，伸手去够孩子。孙定义用尽了全身力气将孩子拖了起来，丽萨一把抓住了孩子的胳膊，将他拽了上去，送去安全地带。咣当一声，连廊下沉了一分，从孙定义的角度甚至能看到正在弯折的钢筋，他眼中满是绝望。 刘辉，连廊不行了，你们退回去。 仁义绝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一面是马上就要断裂的连廊，一面是将要坠落的孙定义，他僵硬得像一块石头，喉咙里一个字都发不出来。刘辉等人一步未退，还在奋力地往上拽，连廊发出濒死的嘎吱声，水泥开裂，玻璃掉落。孙定义脸上全是泪，他一手摸上了腰带的卡扣。 不要！ 仁义徒劳地伸出手， 下辈子还做兄弟。 他解开了卡扣，身体就像折翼的鸟坠入了浓烟火海。 班长！ 刘慧等人崩溃大哭，刚刚折返的李萨疯狂地往回拽他们。 连廊快塌了，连廊快塌了。 在连廊彻底折断的前一刻，李萨堪堪将几人拖回了壁楼，他们眼看着连廊坠落，跟他们的兄弟一起再也看不见踪影。仁义趴在地上，喉咙里发出垂死般的痛哭，他的心撕裂一般的痛。他不知道此时究竟是现实还是噩梦。